第99集，许林茫然地点了点头，傅云宪的态度直接又坦荡，明明是要挟恐吓，他却不觉厌恨，反而感到羡慕，他羡慕许素。傅云宪说， 我再问你一遍，谁报的警？ 傅老师，我…… 许林嗫嚅良久，终于决定说些什么，门却被人呼的一下打开了。许林抬起头，目光从进门的三个人脸上一一掠过，来人正是许苏、傅玉志和唐一川，三个人神色迥异。许苏是迥色，傅玉志是愤色，唯独唐一川一脸如常，一张脸像千尺深潭，泛不起一丝涟漪。三个人坐下之后，许林就走了。唐一川喊傅云宪傅律，傅云宪喊唐一川唐检，两人不疼不痒地客套一番，说话间又有别所的律师来探病，呼啦一下进来好几个人，男女都有。来人见了市检二分院的唐副厅长，自然得打招呼，大多是向他祝贺高升之喜。有个看着有点八卦的女律师趁机套近乎， 唐厅这么年轻有为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双喜临门，请大家喝喜酒啊。 唐一川微微一笑， 还没有合适的。 也就许苏感觉不出唐一川的官架子，唐副厅长话说得很正常，脸上也带着笑，可那点笑容高高在上，冷冰冰的。那个女律师还不死心，问了一句， 唐厅喜欢什么类型的，我们一起帮着张罗张罗。 附和者众多都问同一个问题。唐一川笑了笑， 秀气点儿，孩子气点儿的。 众人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拉家常，傅玉志却突然来了脾气，砰的一声摔门走了，气氛挺尴尬，也挺莫名。在场的律师无意搅和进傅家兄弟俩的纷争，不一会儿留下的几位也都告辞了。唐一川对许苏说， 我提的建议你考虑一下。 转而向傅云宪欠了欠身，随众律师一起出了门。病房里只剩两个人，许苏察觉出气氛不对劲儿，缩了缩脖子，也想跟着大伙儿一块儿溜走。傅云宪道， 你留下。 许苏怕傅云宪追究他跟敌人走得近，反倒恶人先告状，张嘴就倒打一耙， 许林害你，你还救他，是不是傻呀？ 君汉是不能留他了。 傅云宪伤重，伤不重也懒得跟许苏解释。 你安排一下，送他出去读书吧。 读什么书呀？送他去东南亚当劳工，每天只准吃一顿饭。 许苏疾言厉色，气话频出，但脸没绷住，说到最后一个字儿，扑哧一声就笑了。这是翻篇的态度。傅云宪也笑了，耐着性子随口道， 好，送他去。 许苏静下心来想了想，便问， 叔叔，你怎么就跟唐一川不对付呢？ 傅云宪说， 这小子心机太深，绝非善茬。 唐一川是在美国念的初高中，可能是想投身国内司法界，又回国念了政法大学，这倒不难理解，别说两国法系国情大相径庭，毕业后五院四系的人脉也都相当重要。唐一川固然优秀，但仅凭优秀很难一路高升。傅玉志大学那会儿有个女朋友，市检三分院一位处长的女儿，大三那会儿唐一川突然横插一杠，三个人的关系十分混乱，完全分不清谁是钩谁是饵，谁逢场作戏谁假戏真做。毕业后唐一川顺利进入检察院系统，为了避嫌主动要求去二分院而非三分院，其实是早就另有打算了。没多久他就跟那姑娘分了手，如法炮制，又搭上了当时市政法委书记江书记，外头人都以为他们是嫡亲叔侄，怕是他狐假虎威自己放出的风声。许苏以前就听过不少关于唐一川的流言，但一直没放在心上。许苏这几天都在生闷气，刚又稀里糊涂地受了一回惊吓，这会儿有些精力不济， 忍不住闭眼小盹片刻，睁眼时见傅云宪已经下地了，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接了一个电话。傅云宪伤势不轻，没心思应酬任何人，换作文俊跟他汇报工作，三句话不到就得被撵出去。但此刻的傅云宪耐心极好，苏安娜的胡搅蛮缠他照单全收，一直的答应着。苏安娜的嗓门奇大，高亢的女声充斥整间病房，吵得人耳膜发麻。她提出的要求匪夷所思，她想卖房子，和中介签了委托合同，唯恐被骗，想请傅云宪亲自替她把把关。傅云宪道， 你把合同发过来，我让所里的律师仔细看看。 岂知他话锋一转，反问傅云宪， 你咋不问问阿姨为什么买房子啊？ 苏安娜也没比傅云宪年长多少，以阿姨自居就有点倚老卖老之嫌。傅云宪看着脸上已有倦意，但还是相当有耐心地问， 为什么？ 苏安娜道， 我想在郊区买套房子嘛，投资养老用的，就是手头还差了点钱，只能把住着的这套卖了。 顿了顿，他说， 就是想买的那套房是期房，后年才交房，这段时间我和苏苏可能没地儿住了。 傅云宪咳了一声问， 差多少？ 苏安娜说， 差个280来万。 傅云宪又问， 总价多少？ 苏安娜说， 300万吧。 谁摊上苏安娜这样的妈都够呛，分文没有就想买房，摆明了存讹人之心。许苏听得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刚想说两句，没想到傅云宪用手势示意他闭嘴。他对苏安娜说， 留点现金防身吧，哪里的房子我买。 苏安娜千恩万谢地挂了电话，一回头又约刘梅、王亚琴来搓麻将。她搬回一城了，迫不及待地想跟他们炫耀。对于这个认钱不认儿子的苏安娜，许苏很想说什么，但傅云宪示意她闭嘴。傅大律师是有钱的，也不吝于为自己在乎的人花钱。许苏尴尬之余，忽地就想起了贺小蒲的婚礼。贺小蒲他妈是个特别本分朴实的农村老太太，婚礼上打扮得姹紫嫣红，与儿子抱头痛哭。知道的是这对母子喜极而泣，不知道的还当红事变白事，自己来错了地方。许苏特别羡慕，他想带顾天凤去温榆金亭转转，也想特别骄傲地向傅云宪介绍，这才是我亲妈。许林出了病房之后没离开医院，直接坐电梯到了地下停车场，一直等着，他没有车。唐玉川与三五律师一同走进停车场，律师都略倾着上身跟在他的身后，显得谦恭有礼。唐玉川只有开车与上庭时才会戴眼镜，此时神情温和谦逊，嘴角始终保持微微上扬的弧度，但许林还是能够清楚地发现他的脸上根本没有一丝笑意，镜片后的眼睛显得阴鸷寒冷。